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啊？我冇钱去赌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啦、啊？我冇钱去归，我今晚又点样过、啊？神鬼引鬼啊，又冇掟喺岸边我、啊。 即系我成日都讲呢几句，即系讲理想咧，就有乜嘢错咧？吓，使乜你准备？唔好太难忘啊！刘锦祥，话声。 诶，诶，未开麦啊？咁惨啊，真系要提一提先啦。今日咧个接个温单有少改变啦，因为谭志强咧就唔喺香港，咁所以咧我哋要由呢个战男手记代替。 嗱，我真系 呢个节目咧本身系三级节目， 我真系强烈同阿梁锦祥控诉，我唔系好，我好跟取替黄宗文啊、萧卓源啊、谭志强 啲取替代替， 即系代替啊，代替啲节目打得好大镬啊！啲人听唔系听我呢样嘢啊嘛， 我更加大镬咧，因为我有啲收视嘅压力喺度啊嘛。 系咯，大佬人嚟嗰啲即系唔知几多。 咁再睇一睇啦，即係聽眾佢如果係以為係譚志強問到，咁我哋要更正返啦。而家呢個節目係有 智能手機嚟嘅，唔鍾意聽即刻熄機。 你如果唔鍾意聽三級節目呢，就麻煩你而家離開 My Radio 呢個頻道啊。 可唔可以講下啲皇后碼頭嘅嘢？ 喂，你講啊，你講。 哇，即係光天化日呢，強搶民女，你見到未呀？咁長 你點解瞓喺個車底入面嘅你？ 死啦，真係喂。是有網民問過，其實我唔好準備答，因為呢我係驚緊呢到時話我阻差返工啊，點算呢咁樣。 喔、哦啊、你預定係跟住會有手尾。 係啦，手尾跟住。咁我咁梁錦祥條友咁樣督我出嚟嘅，冇辦法啦。 咩唔係我督你出嚟，電視都見到嘅樣。 我佢未必係呢、這個賣 radio 刁民牛㗎嘛，大佬佢未必係智能手機主持人㗎嘛，咪先。嗱，我只係講嗰條有啲雞瞓車底啦，唔好話我小弟啦。咁其實當日呢除咗有幾個朋友受傷之外呢，都仲有一個示威者受傷㗎，佢流好多血嘅，其實手嗰度。咁樣呢嗰、那個女仔呢，好似女仔嚟就要告，想告呢啲差人呢打佢㗎。咁樣如果我見到咁樣冇個問題啦，你驗傷啦。但驗傷嘅時候呢，有三個差人陪呢個女士上去嗰、那個救護車裏面㗎。咁我嗰度啊，佢唔關我事㗎，長毛見到。啊，長毛會話：喂，唔得喎，大佬，一個人都冇，你咁夾硬夾三條夾一條女，三個差人夾條女去醫院，咁樣係唔得喎。咁佢咁嗰個救護車想開車啦。咁唯一方法係咩呢？咪捐入個車底度囉。即係嗰條友 嗰個人捐入個車底度，就因為呢就係唔俾嗰啲受傷嘅人呢就淨係自己佢去。 係啦。 你堅持要有一個人陪佢。 係啦，身邊獨立電影張紅小姐就上咗去啦，咁捐落車底嗰條友啦，咁樣咁就出返嚟。 喔，真係要好我哋有好讚揚嗰個捐落車底。 係咪咁樣講個面紅㗎？ 係嗰個應該成為烈士，嗰個車應該剪。 你要開佢囉，我先。哇，我開咗之後呢就可以話你嗰條人係叫咩名，跟住買俾條會紅啲啊嘛，真係聽我先。 紅曬啦， 咁當然啦。咁其實我收到一啲 email 呢都係問我貌似牛哥人瞓車底係咪佢啦，咁我就即係 有冇女聽眾話因為咁而鍾意嗰個人呢？ 我希望有啦，但好似冇啊，即係全部都難 嘅。咁要講多次啦。 咁佢問咗三個問題都係問阿傑斯嘅，我希望呢就呢個不上頻道先叫阿傑斯代答啦。 仲有一樣嘢，嗰段片呢有冇 YouTube 上面可以擺放到啊？ 邊段片啊？ 即係嗰個人放喺車底嗰度。 盡量唔好有啦。 咪你有一啲，如果有一啲就唔麻煩你即刻擺上 YouTube 度啊。 即係嗰啲何實蘭即刻打電話同我講嘅話，喂你咁樣嗰條友咁樣呢好容易阻差辦公俾人告啊。 講大話你真係。 咁樣何姨姨同我講咗好多法律嘅方法叫我搞啲咩 幫個人啊。 幫個人咁樣啊。咁我嗰人知嘅，嗰個人你好多謝何姨姨。其實呢我智男手記啦，咁樣嘅咩事喺呢個香港討論區呢，咁成日喺留言啦，我見到啱啱呢有一條題呢就話希望買 radio 開個紙板喺香港討論區。 嗯， 咁咧，我就有少少意見嘅，即係咧，阿龍雲天月咧呢位朋友咧嚇，咁樣佢都係一個義工嚟嘅啫。我覺得嗰啲網民咧，即係嗰啲會員咧喺度即係逼佢一定要開個紙板咧，我就覺得當然喺一個咁著名嘅討論區裏邊，有一個屬於 MyRadio 嘅紙板咧。其實是真係好難得嘅嚇，咁、啊、我自己都好想，但係咧去到逼緊呢個阿龍雲天月呢個網友咧，咁樣我就好似係義工嚟嘅咋，唔使逼，唔好逼佢啦。 我作為台長就即係不予置評啦。呢啲好啦，咁即係咁難評論嘅我就唔講。 唔係啊，亦都 我作為一個 MyRadio 嘅聽眾，我就支持 我本身都知，真係好威啊，好威啊，真係好威啊！話聽喺度，即係全香港排，我話聽排第二最多人睇嘅討論區裏面有個紙板係我哋，哇！真係威到震。或者我覺得全香港都 唔好講咁多呢啲嘢啦。 但係真係唔好逼啊，唔好逼嗰個版主，因為咧始終賣 video 咧。如果 MyRadio 再開咗紙板咧，咁其他網上電台都應該開紙板咧。我諗可能好大，就等到有一日 MyRadio 可能 開。但係點解唔係話喺一個集中一個地方討論網台咧？點解唔得咧？ 因為佢哋嗰個係電台討論區咁樣。 唔係你呢個係已經成為一個風氣啦，好多人都聽網上電台。 咁如果反而你話開另外開個網上電台討論區咧，我係贊成喎。反而你話要喺個電台討論區嗰邊開一個紙板咧， 唔係呢個我哋唔好 comment 啦，即係有聽眾咁有咁講咧，咁需要。 啊、但係就唔好逼阿龍雲天月呢個版主啊！ 我哋 冇 立場 啊，我冇立場，我冇立場。 我就覺得就係、是，即係既然咧，即係整個網台嘅文化或者風氣咧已經建立起嚟咧、就即係可以喺呢方面諗諗啦。 係咯， 當然呢樣嘢我哋自己未必適合做。咁、可能睇下其他啲。有心人啊，或者啲有興趣嘅網友，或者自己做啦。 係啦，我買埋廣告先啦。咁我哋呢個戰艦手記呢個官方網頁咧，就應該喺呢個禮拜之內咧，就會公諸於世噶啦。 你遲啲唔做就俾人即係搶走你個品牌。 係啊，得噶啦，我曉噶啦。咁 我就你再唔做，我註冊咗你個品牌。 我就威我有威過買 video 嘅，我到時我有討論區同埋呢個日誌嘅網誌嘅，我威過你哋，你買 video 冇討論區，我喺戰艦手機有討論區。 你覺得咁好威咩？ 係㗎， 唔係啊，咁啊寫 blog 咪仲威？ 唔同嘅，我係第一批人寫 blog 㗎，話俾你聽。 係咩？ 系啊，但系我 你又牙刷刷喎，我叫你写嗰时候一篇都冇喎，你条友又。 但我今个我由2004年写嗰个 blog 到而家，我系写咗六篇咋，先生 系嘛？ 唔知十篇到咋都而家，我起货量好慢啊，话俾你听。 讲你就天下无敌，你真系。 系真系咁样。嗱，其实今日咧，其实点解战舰手记咧？其实今日咧好多网民喺度啦，其实好多网民喺睇住啦，即系上次阿汪啊，啲嘉宾啊，同埋啲听战舰手记嘅网民都喺度啦，咁样。点解我唔嗌佢哋开麦咧？其实有个理由嘅。因为今日咧，我就想讲呢个砵兰街兴衰事。 你嗱，你讲一个咁宏伟嘅题目咧，即系呢个可以成为一个博士嘅论文之前。 系啊，我 我问你一样嘢，睇你知唔知啊？ 好啊， 你知唔知呢个植树拇指就嚟咗近香港一笪地方嘅表演咧？ 而家 系 澳门啊？ 我唔讲边度啊，系我唔卖广告啊，呢、這个即系我哋暂时即系如果你去咗即系战舰手记开咗之后，你就自己卖广告啦。 植树拇指喎，陈经陈， 哎呀，你 真系偶像嚟， 你真系勾啊！你真系，哇！你真系仲话做战舰手记，你真系， 所以我未必够你啊，梁锦祥贱啫嘛， 我唔系贱，我资讯灵通啫， 系我未够你资讯灵通嘅，个真系嘛，啊， 你真系唔知啊，你 真系唔知哦， 唉，你真系 植树拇指一级， 唔系咁啊，咁讲植树拇指咧就依家都 勾啦， 作為一個集體回憶啦，你話我唔敢話佢勾 嚇，勾噶啦， 即係就一個集體回憶啦。 當然佢有個波喺度，我都有睇過。 咁咧就有啲即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以前喺睇住佢一套戲，睇住佢嘅 AV 一路做 長大嘅， 長大嘅時候咧，又一路睇住一路做某啲嘢嘅時候咧， 嗰個長大唔係年紀嘅長大啊。 你要尋找翻呢個回憶咧，咁你而家就可以去嗰個地方啦。 但係佢唔係真人 show 嚟噶嘛，係咪啊？ 係真人 show。 同仔搞嘢 唔係 係囉 咁當然啦即係我諗如果嗰個地方又唔會做到呢啲嘢啦即係因為佢係日本嘅歌舞團嚟嘅咁佢哋就唔興喺呢啲地方做呢啲嘢嘅咁植樹拇指呢係一個比較喺香港嚟講呢係比較熟悉嘅人嚟嘅比較熟悉嘅 AV 嘅女主角女演員嚟嘅咁所以我 喺其他地方我都聽到咧，就好多人都談論呢件事。 係咯， 咁我就好遺憾，點解你做咁節目咁耐咧？竟然你唔係接觸先登，即係佢未嚟之前，你講呢樣嘢啦。 你男主角 竟然咧就係、是、即係反應遲鈍到咧，即係我唔提你都未。 你明唔明啊？男主角冇加藤英咧，真係唔掂咧，話聲 咧。我就唔想加藤英，我老實講。 如果直視冇錢買加藤英。當地即刻整招潮吹，真係或者爆曬爆曬燈。 我寧願想睇朱古力啫。 朱古力波就襯咗幾鑊啫。咁、 啊、 你 嗱咁樣啦，咁樣啦，嗱你既然咧你就即係將會開個網站啦。咁啊就將來咧就 My Radio 咧就會轉載轉播你呢啲節目。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不妨咧就做多幾個。咁其中一個介紹你，即係我建議你做咧就係咧，即係呢個日本 AV。嘅呢、這個介紹同埋呢個精選， 唔係即係如果淨係我一條友做咧，就太難啦，太辛苦啦、啊。你知道我 揾個日本 AV 女同你做好唔好啊？ 好啊，唔係睇冇冇有冇網民肯一齊玩嘅，咁樣咪啊，我俾個版主佢做，佢咪寫多啲。 咁啊，嗰個節目入邊啊，加插咧睇細仔學日文啊， 即係喐乜嘅，間巴爹， 間巴爹， 間巴爹，喐乜嘅，伊古，伊古， 你啲日文真係 伊古，喂阿拉斯嘅。香港 真 系咩人上？阿拉斯古你都唔 识一样嘢，阿妈爹系咩先？ 咁咪你唔好咯？ 吓， 唔好咯，阿妈爹。 佢嘅文化上系一个咩form？ 不要咯。 文化上，诶、欸，你真系， 真系屌你真系， 你真系，所以话就睇细仔学日文啊嘛。嗱，呢叫喺日文上叫 tear form 啊，就是、英文嗰个 imperative。 imperative， 唉、哎，真系、啊、你真系啊！ 我净系识一支一支一姑一姑噶咋？你系咪二姑啊？诶、啊，寫出嚟二姑二姑啊嘛，喂！但系今日唔系讲咩嘢，我由澳门入日本咧飞翻嚟香港先啦，大佬吓。砵兰街阿梁咁就去过未？ 砵兰街未去过， 砵兰街你去过，上面啲马栏你未去过啫？你想咁讲系咪啊？ 我梗系要咁讲，我唔咁讲点讲？你想我点讲？你话我去过啫，我梗系未去过啦，真系。 即系我今日讲嗰啲咧，就去过咯。 我同我唔滚嘅啫。 我知，即系我有信唔信咧？嗰件事咧，阿梁 要信，一定要信我。 OK OK 啊 啊，不过咁讲，即系砵兰街咧，大家都会经过过。 嗯。 咁你即系之后你讲晒噶啦，我唔会讲噶啦吓。 唔系你， 即系你俾少少时间我讲啦、啊，即系起码我都要有啲开场白噶嘛。 好啊，唔费事先。 嗱，砵兰街咧，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咧，一路都有嘅。咁啊，馬攬亦都唔係一個新鮮嘅項目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耐好耐之發生嘅事情嚟啦。咁但係砵蘭街近幾年咧，我諗係四五年到咧一個好大嘅變化。 係。 咁尤其是咧，大概係三年前到咧，就出現一個即係極度令人讚賞驚奇。 不妹回歸。 唔係，嗰陣時係幾乎成為咗個旅遊景點。 其實而家都係旅遊景點。 而家冇啦，而家你得閒落去睇下冇噶啦。我得閒，我周不時我都落去睇睇嘅。嗱咁當其時個情況係點樣咧？當其時咧就係你會見到咧，大概喺日落之後咧，即係到深夜之間啦。當然 即係狼出嚟嘅時候，日落之後，屌你 殭屍咩人狼嘅啫？ 繼續。 咁咧就有班麻甩佬咧，就會企喺路邊嗰度嘅。 上海交呢同埋呢個自由 街 交界， 咁啊仲隔多條都仲有嘅。咁但係嗰聚集嘅地方應該十字路口嚟嘅。 嗰度叫沙圈啊，嗱咁 叫沙圈，即係等於葡京個沙圈啦。咁但係當然比葡京個沙圈就即係調翻轉啦，因為葡京個沙圈係女仔行 啊 嘛。但係嗰度咧就有啲麻甩佬咧就周圍企喺度啊。咁初头咧就净系本地嘅男人企喺度啫，咁但系收尾发展到咧就竟然有好多游客都喺度喎， 系啦， 系啦，咁点解有啲人睇到咧？就因为咧嗰到某一啲时候嘅时候，嘅时段咧就有好多人咧，有好多女性咧就会着得好暴露啦，咁即系差唔多好似类似有啲接近三点式咁嘅情况啦，吓，咁 袒胸露臂 啊。 短裙出晒、 啊、差唔多，譬如话 T back 都见到咁嗰类嘢啦吓，咁啲 T back 有多颜色噶啦吓，即系你睇，即系 通常黑色嘅， 你又知， 我梗系知啦，我及得多过你啊，我 系当然啦，当然系啦，当然系啦，咁咧就即系发展到嗰个地步咧，咁啊竟然咧都唔系竟然嘅，因为呢个都好合乎逻辑嘅，就日本咧有网站啦，或者有。唔知我甚至可能有雜誌， 有 即係如果我講錯啲識嘅朋友更正我，就係專門係介紹砵蘭街， 推介 係咁就有一本係砵蘭街嘅街book，係 啦， 係啊咁咧就指南嚟嘅， 係啦，就介紹啲日本客想冇俾人劏啊嘛，即係你好你知道一樣嘢咧。嗰啲嫖客上去呢我哋就350三百。 呢个你一阵间先具体先你等我讲埋先啦。 OK。 咁样呢就砵兰街呢变咗呢点样收尾呢 如果你就算你呢家内睇睇咧，佢仲有啲日本嘅招牌喺度，即系日文嘅招牌。 嗯。 咁牛，你知唔知日本嘅招牌讲咩？ 都系奔妹几多钱啊，不顾几多钱啊嘛。 唔系啦，唔系啦，你唔识睇日文嘅。系咯。咁咧就写住 welcome 嘅，咁就咁简单嘅。咁、哦、但系都写错日文啊。 唔系扑街， 唔系扑街，你呢个要求高啊。 咪水准咁低。 系啦，系啦。 系咪应该揾阿梁锦祥做顾问咧？讲真系咪先？ 啱嘅，呢个啱嘅，啱嘅，啱嘅， 揾多啲钱添， 俾少少顾问费我啦。咁咧就我唔知啦，其实会唔会有西人啊或者其他嘅种族嘅人咧喺度咧？咁我唔敢讲啦。但系我曾经发现过咧，系有呢个北欧嘅女性喺度，同埋咧有北欧唔系呢个东欧啊，唔系北欧，东欧嘅女性喺度。 哥伦比亚算边度啊？阿梁锦祥， 南美。南美，哇！你大佬，你 算系北欧定东欧啊？ 我讲咗系北冇北欧嘅，系东欧嘅啫。东欧，东欧嗱，东欧应该包括咩咧？嗱，有俄罗斯啦，可能 俄罗斯啦， 有乌克兰啦。咁、 啊、 其实喺澳门已经好多噶啦。咁、啊、甚至我喺大陆，我 喂系而家呢期兴噶咋？以前 唔系呢期已经少啦，有一排好多噶。 嗯， 因为点解咧？有一排咧就觉得咧就系物以罕为贵，即系金丝猫咧就啊，即、就、系、是、要俾多少钱咁、所以咧就有一啲我估计应该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嗰啲咁嘅或者咩其他啲东欧地方嘅女性落嚟啦。咁嗰啲咧就有嗰啲人喺度嘅时候咧，其实你系需要有啲嗰度嘅人嘅马夫去引介，因为佢唔识呢度啲话噶嘛， 连英文都唔叻噶嘛， 佢英文都唔叻噶嘛，所以话咧即系变咗当其时咧有东欧嘅马夫喺波兰街出现。 识东欧文啫。 唔系，我话咧系有嘅，因为我见过。 哦，咁啊真系。 嗱，你呢样嘢你唔教我熟啦， 教你熟啦、 因为我做记者我暴住喺度噶嘛。 得。 唔系我唔系讲笑，因为点解咧？嗱，你除咗波兰加马榄之外，其他地方仲有嘅。 有。 咁咧，我哋试过有一次做咧，就几乎俾人揼。 记者、哦、几耐以前啊？ 都大概公元2000年到啦。 哦。 吓、啊、咁就 好旺嗰时候。 又唔系旺嘅， 开始式微嘅，开始 式微嘅时候啦。因为点解要旺嘅时候，佢唔会揼你嘅。 因为1997、1998、1999呢三年系最旺啊！ 系啦，系啦，系啦，啱啊！咁咧就你如果讲马榄咧，其实香港系唔止砵兰街嘅， 唔止。 嗱，我唔知道我举错啦，我唔熟啦咁样。譬如喺深水埗有啦， 系咯。 元朗有冇有？元朗系咪有？ 其实你清楚一样嘢啦，有啲咧马榄喺元朗系有嘅。咁何为马榄咧？即系话系可以 call 啲街女过嚟啊，嗰啲为之马榄吓。咁元朗係有，深水埗都有，咁其他地方就少啦。以前呢個油麻地都有嘅，咁油麻你跟住就熄微咗啦。 要躲到 ICQ 先啦。Fly Darken 就話呢，譚志強頻道係咪仲未開始？聽唔到，連聽 唔到。聽唔到啦，講真。 要隔每15分鐘要宣佈一次。 係啊，真係。 嗱，呢個係一個三級節目嚟啊，呢個唔係論證節目嚟啊，就大家如果係即系唔知道啊，谭志强今日放假咧，就麻烦你咧就熄咗部机先啦。 因为我都识讲澳门嘅，但系我讲澳门咧就唔系谭志强讲嗰啲，阿梁锦祥都识讲澳门嘅。 我唔识，我系咁以提 你嘅澳门都唔系谭志强，唔系都唔系我讲， 都唔系你陀弟啊， 都唔系陀弟嗰啲。 系咁啊，讲翻呢个砵兰街啦。嗱，咁我哋首先由即系最普及嘅一个层面去讲啦，即系马榄咁样。嗱、即系马榄，何为马榄咧？咁样。马榄好简单嘅啫，就只不过话即系将一啲地方，佢间隔得好细嘅地方， 租间房俾你。 咁但系马榄系最标准嘅地方咧，就系佢俾你嘅时间好短嘅， 半个钟头。 咁、你入去咧就大家即系除衫除裤，咁跟住咪凉都冇冲系咪？ 有凉冲。 咁、可能你唔冲添啦。 唔会。嗰、个女仔会同你冲嘅。 咁 嗱、你咁样讲，你跳咗啦。即系我又即系我做呢、這个今日节目咧，其实有个理由，因为上个礼拜咧就录音节目，咁样我就讲明咧就话，如果啲网友唔听嗰个节目嚟咗皇后码头陪我咧，我就会讲一集砵兰街兴衰史，就地喺皇后码头讲啊，谂住啊，点知真系有两个网民嚟咗，问我几时讲，咁当时喺皇后码头我就 哇，你真系咩喎，你 我就讲唔到，啲 fans 睇 我破坏晒呢个， 唔系我系谂住眯埋一边同啲网民讲，但系佢当时真系。 会唔会你落咗个码头下边喺个海度讲？ 可能系啦，俾人掟咗落海讲啊！但系咁我就同佢哋讲啊，我咩名我唔好记得啦，嗰两个网影相影咗啦。咁、我就唔好意思啦，咁我应承咗我今日讲嘅咁样啊。其实讲砵兰街呢样嘢咧，就首先知道有样嘢。 唔系你马榄你未讲完， 就系讲马榄咯。 唔系啊，你首先讲马香港有几多笪地方有马榄先啊？元朗啦， 元朗 深水埗有啦，深水埗应该咪呢个北河街嗰边啦。 其实好多噶，因为其实咧，除咗喺北河街，仲有嗰条中间别墅嘅地方就有马栏啊。 系啦， 你记住啊，别墅有马栏啊， 一度啦。佐敦道有冇？ 少啦，少，唔系冇，已经系少啦。因为我如果够时间，我可以讲埋点解会咁少 嘅。系啦， 因为嗰条杀鸡警示嘅问题。 嗱，佐敦道应该系庙街噶嘛？ 而家做而家庙街嗰啲通常好多系 嗰啲算唔算马栏先？ 算 系啦，嗰啲人马栏啊，即系应该计啦，应该有条街度啦，系嘛？港岛区应该冇啦，据我所知。 港岛区真系冇，一楼一比较多， 一楼一做法唔同啊， 大家唔同，即系咁我可以咁讲啦。如果譬如讲砵兰街嘅马栏，咁咧我要知道咩叫色情七街，咁即系由呢个新田地街、上海街、砵兰街、通菜街、西洋菜街同埋嗰条咩街花园街，就隔篱黑布嗰条叫黑布街。咁呢六条街呢都系以前全盛时期，即系讲緊呢个九十年代头尾呢系最旺啦。喺呢啲七条街里面呢，大概大大话话有七八间马栏到囉。七八喎，系七八间马栏，系未计呢个所谓指牙中心，未计㗎啦。咁如果指牙中心我另外搵一集讲。咁呢个系打环啫，呢个打洞啫。打环呢通常嗰条街呢，即系嗰啲马夫嘅名单㗎嘛。佢由呢个登大士街就去到远去边度呢，去到水渠道。即系喺呢个旺角差馆 对面都有马栏嘅。咁就呢个范围呢就叫色情七街。咁样 呢个有个疑问喎。即系当时点解一个马栏开正喺警署对面，系冇人会采取行动呢？ 其实呢啲铁斗嚟㗎。即系话你熟口熟面咧，咪可以上咯。 啊， 上下嗰阵朋友介绍，开下咪越开越大咯。 会唔会啲公安都上去咧？ 公安唔知啊，差佬唔知上唔上去啦。 我讲公安嚟讲差佬。 我唔知啊，即系喺嗰度，可能有啲公安上去，我 有啲公安上去查我，我哋咁讲。 系，即系以前讲啊，梁长你成日讲紧呢样。嗰阵时候盛传咩咧？盛传系奔波陀太鬼。奔波陀太鬼五种，即系乜嘢啊？ 咩含出奶絕揈啊？ 唔係，奔呢就即係奔妹，波就即係波妹，陀即係陀地，鬼就即係鬼妹，陀太太呢就即係太妹啦。 太妹啦。 係啦。但係波妹係咩？係邊個國籍知唔知啊？ 係呢咁 elementary 嘅嘢，你唔好想難我啦。你如果你搭新加坡梗係戇居。 係囉。 呢個應該係吉隆坡。 即係馬來西亞， 你真係 我真係難到有記者話聲，真係資料太多。咁我就奔波台大鬼就壟斷咗呢個砵蘭街市場，嗰時候咪有北妹。當時呢 你講緊係咩年份啊？ 97年到囉。 呢個比較奇怪喎。97年嘅時候呢其實都有啲係大陸嘅女仔落嚟嘅。但係就竟然呢就冇喺馬籃。 冇喺馬籃之餘，而且喺馬籃唔成氣候啊。因為嗰時候波妹呢就太索啊。即係嗰啲波妹係靚到呢，即係身粗又高大又白，樣又靚，即係有啲可能盛傳話喺馬來西亞做過 model 啊，可能做過啲二三線嘅演員都會過嚟㗎喎，原來香 港時香港有錢㗎嘛。 香港有錢啦，咁嚟呢度做。但係佢收費唔高㗎喎，350蚊至380蚊㗎啫。咁樣我可以講下呢點樣擦帳好嗎？ 你點解會知道 呢？我梗係知啦，我 哋講個理由，你解釋俾我聽點解你會知 道呢？如果我講就俾人拉㗎嘛。我 覺得你好多你好多罪，你咩上身㗎你。瞓車仔嗰個友又要 瞓車仔嗰個友係應該俾人拉嘅。但係如果為嗰啲俾人拉呢就好似好啲啦。如果為呢啲自認嗰啲咪唔好囉，係咪先。唔可以自稱咩成員㗎嘛，係咪先。咁我啲我唔方便講嘅，你網民聰明估就估到啦。咁我講係拆帳㗎喎。350蚊我計啦，因為有350至380㗎嘛，不等啦。但係通常嗰個中位數就350蚊嘅啫。咁有100蚊呢，即係呢個嫖客，即係梁錦祥上嚟叫波妹，假設啦，你就唔認㗎啦。梁錦祥上嚟叫波妹。咁嗰個梁錦祥全程要畀350蚊。 咁有一個俾個馬夫喎。 唔係嗰350蚊呢，有100蚊呢係俾個馬籃嘅。即係租張床俾你俾你瞓。咁個同佢搞嘢同埋外來做中介 call 女。咁就350蚊要咗100。咁就剩返250蚊啦。有50蚊係個馬夫嘅。 咁马夫每一个即係你呢个女仔做几多粒钟做十个客啊咁佢就500啦咁做一个客佢就50蚊嘅。呢、這个 馬做马夫都几赚钱㗎喎。 係啊即係最全盛时期一个太妹界太妹又系30蚊一个客一粒钟㗎嘛。咁、个马夫呢最高系搵成50几个客。 咁、我知啦你小学嗰陣时候先生叫你作文咧，我都转话，我都自愿住做一个马夫。 我都自愿，即系而家俾我做都做马，而家做马夫就真系 太快啦。但 系而家折堕啦，而家做马夫折堕。 我的自愿是做一个马夫，跟住铺烂街， 铺烂唔系铺烂街。九七年前，记住，九七年前咁样咁样剩翻扣翻五十蚊系个马夫，咁剩翻200蚊啦。咁个200蚊唔系俾条女代嘅，因为咧原来咧嗰啲波妹咧。咁嚟香港嘅时候呢就有中介嘅。咁係要买呢条女落嚟㗎係买咗佢可能俾10000啊20000啦。咁呢个波妹头一百个客呢係一个先都冇嘅。 哦呢、這个好普遍啦而家都係 呀。而家都係啦而家都係啦。而家就北妹都係啦。 佢嗰个情况我问清楚啦。佢系咪话嗰个女仔本身佢要俾钱嗰、那个即系带佢嚟嗰啲人㗎。 唔系呀其实呢钱只系呢我嚟做啲证件费呀飞机票呀、第一次嚟嘅驗身啊，都要驗身可能俾啲避孕丸你食啊，咁樣咁噼里啪啦就總之有筆錢，就唔知係點樣啦我可以一可以詳細啲講嘅，因為咧香港有中介去揾一啲咁嘅馬來西亞妹，咁喺馬來西亞都有啲中介，佢叫老拖仔，即係我哋俗稱所謂嘅姑爺仔啦，即係拖喺食拖喺飯嘅，喺馬來西亞叫老拖仔，咁咧老拖仔又要做個中介。咁你俾一筆錢個老拖仔個老拖仔唔知俾幾多錢俾個波妹㗎喎如果係自己條女㗎梗唔俾啦咁樣咁你申請落嚟嚟咗之後呢總之我唔理幾多你條女嗰條女頭一百個客都係冇錢嘅 ,tips 就自己袋 ,tips 就可以歸條女啦咁衣食住行呢就算瞓覺呢嗰條女都要俾錢㗎喎因為嗰個馬即係嗰個操控嗰個老闆呢即係買你落嚟嗰個老闆呢就有或者鬥俾你嘅鬥但你俾錢乜都要俾錢。 宿舍啦。 宿舍啦幾十條女住埋一齊啦。咁如果去到嗰老細頭一百粒鐘咁嗰200蚊係全部要曬㗎喎。咁到要還曬嗰一百粒鐘呢嗰個波妹接咗100個客之後呢咁就同佢對碼啦或者對碼。 咁你要搞清一樣嘅先佢一日接幾多客呢 ?20 個以上。 咁五日啫， 系啊，吓、咁 如果有嘅话， 如果有，紧有嘅，紧有啊！如果我当时嘅波妹，而且当时96即系90年代尾咧， 唔系你咁嚟，你计一计啦。嗱，如果譬如话你一日接20个客，每个系半个钟头，一日都要做10个钟。 阿林咁就你真系错啊，唔系个个做到半个钟头嘅。有如果 咁，我以我自己嘅。嘅標準去衡量嘛。 唔 係你真係唔會做半個鐘頭啦你。 喺啲網民面前咁樣講我咁多網民喺度 你真係踩我。 你自己自足。 我唔係呢個問題。佢係以出火出射精射咗為計數你可能佢幫你吹銷嗰時候吹出咗已經係個 多粒鐘。吹爆咗你啦。吹爆 咗。有權係五分鐘已經可以一個客㗎啦。咁所以 呢個就喺呢個即係中國市場未開放之前嗰個競爭係咁低 啦。係啦就真係咁低。 真係即係吹爆咗仲可以嚟一次。 係啦。點解我可以講到呢嗰啲太妹係一日可以做六十幾個客呢有幾多個係吹爆呢或者打爆呢真係。 唔係佢呢樣嘢我估佢哋其實係有一個職業上嘅訓練。 係啊。 即係佢會研究下即係我點樣可以喺你搞到你即係未上床之前可以即係你 即係難聽啲未見閪面之前你已經射咗啦咁你一個客啦因為一個術語嚟嘅叫未見閪面唔係特登要講嘅咁樣講到邊度呢第二仆街真係嗱係先係講到呢個女上到去分帳如果嗰條女係做咗還滿100粒鐘之後呢就同嗰個客同個老闆對罵啦有啲係對罵有啲係攞有啲係老闆好啲好啲嘅老闆攞收80蚊82蚊嚟俾佢。但係你諗下嗰條女唔係冇錢㗎喎。原來當時呢90年代尾呢即係啲人太有錢啦俾貼士都俾唔少。其實呢喺嗰100粒鐘嗰個之餘呢嗰條女其實已經收埋唔少貼士㗎係夠佢食啊住啊咁樣 所以嗰時咪好多人湧咗落嚟囉。 係囉好多 泰嗰啲泰國啊、菲律賓啊、呢、這個馬來西亞，好多人湧落嚟咯，咪形成一個好多 嗰時有越南嚟咩？ 未有，嗰時未有。 嗱呢個冇錯， 越南係都係九十年代尾。 呢、這個冇錯係近年咧，越南係多咗好多。 哦，咁樣近年。 我唔係講我唔香港，我唔知啦。即係我據我所知，澳門多咗好多 嚇。其實砵蘭街咧曾經出過日本妹，出過韓國妹，出過越南妹嘅、 啊。 但係嗰啲咧就真係太少啊！因為客路太少，而且收得貴。我都唔知道越南點解會收咁貴，可以收成四百幾蚊一。 可能佢個服務比較特殊啲咧。 咁、可能做四五尾啦、啊。你知咩為之四五尾啊？ 我知，不過我唔講，你講。 我講啦咁啊，一尾就好簡單啦，一尾就淨係齋搏嘢啦，一尾啦，兩尾就叫吹埋，三尾就舔埋舐埋屎眼啦，咁、有四尾可能啦，就四尾嗰啲好流噶啦，你肯做 body 啊，又叫一尾啊，選腳趾又叫一尾啊，你肯後庭花又叫一尾啊，咁嗰啲一尾就唔知啦，咁通常叫三尾咧就即係話肯幫你吹，肯幫你做，仲幫你舐埋屎眼。即係叫獨龍轉啊，嗰種叫獨龍轉，狠轉或者三尾，咁樣係越做越多尾嘅，咁樣而家我講緊呢個馬來西亞妹啦，咁馬來西亞妹由幾時開始係冇呢？知唔知？ 幾時開始冇？幾時開始冇？我唔知喎、 你都係做記者，你就要問，即係識問呢啲問題，所以時間不如今日唔好停啊！呢個學術論文嚟嘅，呢、這個話聲你聽 你再睇一睇啊！当你以为你自己听紧谭志同频道嘅时候咧，即刻熄机 、但今日我都会好学术去讲呢个砵蘭街， 因 为点 解 咧？ 即系我哋都系讲一个好学术嘅问题， 呢个好学术嘅问题嚟嘅，呢次都系嘅，其实为咗谭志强，我讲好学术嘅问题吓。原来有一次叫天成大厦嘅故事，就令到所有马来西亚嘅女仔以后唔可以再嚟香港。咁我曾經講過呢個身平不去天成下就變稱雞蟲也枉然金融教我唔關我事啊。咁原來天成大廈呢喺砵蘭街一個大廈叫天成，咁呢佢樓高14層，咁由地下叫龍馬，嗰間馬攬我仲記得好清楚，去到14樓呢都全部係馬攬嚟㗎，只有一樓即係搭啲上一樓呢嗰、那個係桑拿，即正宗桑拿啦，咁當然都有出火啦，咁樣佢全層樓都係色情事業嚟嘅。咁而家呢等天成大廈呢就有一啲專做波妹，即係專做波妹，即係全部都係馬來西亞妹。咁佢任何一間場每一日都過百宗，即係每一日都100個客，係去到咁旺嘅。咁點解佢呢個天成大廈有發生個咩事呢？原來有人喺頂樓定14樓定係八樓，我唔記得咗啦，有間馬攬，咁咧就中蛇，因為玩得太串啦，咁咧就佢喺屋依家馬攬嗰度閉路電視，就見到掃黃第三隊定第一隊唔知啦嚇，咁啊上緊嚟，咁啊咦撲街啦，我入邊有個山客喎，這個可能真係可能中咗蛇喎，咁呢班古惑仔咧就將個 lift 門鎖咗佢，咁個掃黃咪戇居居運咗 lift 啦，就執嗰條蛇出嚟。就飽以老除，你知蛇咩差人嚟㗎嘛，係咪先打完之後放返嚟喺度啦，跟住全個天成大廈清場行樓梯走，人又好，客又好，女又好，走。咁當然呢嗰啲古惑仔喺曬度啦，跟住施施然就開咗個 lift 門 開返部 lift， 等個掃黃上返去，咁撲街啦，一見到自己條蛇俾人打到豬頭咁。跟住咁又話咩？點解咁樣㗎？冇嘢，佢用啲客打交。哦，撲街！人證又冇，物證又冇。咁喂，大佬，香港警察好冇面㗎嘛，大佬係咪先？咁當時咧，一個殺雞警司就喺 女仔嚟㗎 。聽我喂，又買空要殺佢㗎嘛？ 我扮唔知啊，成件事。 扮唔知啊？ 其實我知嘅。 你知啊？ 不過你講到咁似陳翔，我就懷疑你喺嗰度咯。 我唔喺嗰度嗰陣。因為天成啲真係。几个鬼 怀疑你系现场添啊！真系 现场啊！ 你帮手去扫黄啊！你个可能你系 扫啲女， 可能你就嗰条蛇， 可能我系嗰条蛇俾人打到咁。咁从此咧之后咧就话系天成大厦动咗一部警车，就两个军装喺左右门神啊，系天成大厦就 check 嗰啲人上去嘅身份证，我系扑街啦！一 check 身份证，梗系 生意梗係大跌㗎啦。咁天成大廈就開始式微啦，而家嘅天成大廈呢就變成真正嘅住宅啦。呢、這個故事未講完。呢個係風嚟嘅啫。原來呢香港警察呢同入境處再傾，就話因為太多馬來西亞嘅女仔妙齡少女嚟香港當槍，咁就希望建議太後生嘢唔俾佢嚟。好啦，你知啦，呢啲性工作嘅女仔太如果後生唔俾嚟嘅，咁就冇啦。咁砵蘭街呢就從此就冇咗呢啲 波妹啦。你要補充一樣嘢，你而家行開招牌呢都仲有波妹呢一行嘅。佢係咪波妹 係 唔知啦。 可能係。即係嗰啲，因為有部分波妹呢嗰時未走嗰時候呢就做咗假結婚，攞咗身份證。咁 嗰 啲 實際就係半波半陀。 半波半陀。咁佢有得閒就可以做陀底，得閒就可以做波妹。 視乎個市場嘅需要。 係啦。係啦。咁個部分因為陀底同波妹嘅市場嗰價都係一樣㗎嘛，都係350㗎嘛。咁所以佢做咩都得啦。但係波妹呢就 service 多啲嘅，會肯轉嘅，即係肯做埋三尾嘅，肯拿埋屎眼嘅。咁樣好啦，咁缺乏曬呀，當時嗰個環境係98年喂，缺乏咗波妹。咁大鑊呀，陀地有串㗎嘛，即係陀地冇招呼，不嬲咁講啦，陀地點解冇招呼呢？ 嗰時因為點解呢，話我聽嗰時未出係劉德華嗰個廣告。 咁廣告喺度係唔得嘅。 今時今日㗎嘛。 嗰時陀地嘅招呼係咩呢？一上到去幫你沖完個涼，瞓咗喺度啊，埋嚟搞我啦，幫完拜拜老細多謝。就係咁㗎啦。咁死呀，啲陀地又唔生性。嗰啲菲律賓啊、泰國啊，又唔好講鬼妹，因為鬼妹嚟食貴㗎嘛。菲律賓、泰國嗰啲就樣唔係咁，唔係 你分開嚟講，你菲律賓當然即係可能嗰個大家審美眼光唔同啦。但泰國呢佢係真係有啲比較靚嘅。 清邁嘛。 係即係真係有啲比較靚。當其時呢可能係即係嗰個入貨方面呢係有啲問題。 唔係呀，你喺個客路嘅，你唔係個客所以阿梁錦祥你唔明白啦，終於知道你真係唔係出去滾嘅。 係呀，我真係唔係呀。 真係我就唔肯信。但係 ,ok, 你同佢講呢個係波妹，呢個係泰妹，我硬係覺得唔正㗎，你明唔明白啦。 咩唔正？嗰陣時嘅嘅立個感覺， 感覺唔正啊！我覺得 唔係咯，就係而家，我就話俾你唔係咯，其實唔係嘅，其實就唔係嘅。因為點解咧？你有啲譬如話泰國咧，佢有啲女仔真係好靚嘅， 甚至菲律賓啊，呢啲女仔好 靚。菲律賓稍差少少，但係有啲咧就真係你望落去咧，你又唔會分得咁清楚嘅。 啊， 咁但係咧個問題就當其時可能佢入嗰個貨源咧就冇咁好。 唔係㗎，其實呢、這個泰妹同埋呢個賓妹呢都有啲麻黃，好靚好索㗎，真係真係索到你唔信。但始終好多人呢都係鍾意啲識講廣東話或者識講普通話，即係起碼近㗎嘛，因為馬來西亞妹呢係一啲識講普通話嘅人嚟㗎嘛。好啦，由嗰日開始就開始引入賓妹㗎。嘩，一引入賓妹成個砵蘭街變天㗎。即係講你都唔信。因為難做你明唔明白又靚啦，頭先即係當時揾嗰批第一批嚟，即係頭嗰幾批嚟嗰啲女又靚，仲唔使去真係唔需要去不便揾喎，廣州妹又有識講廣東話喎，大佬話親切到咁同陀陀地有冇分別呢？ 有冇冒稱陀地 呀？唔需要冒稱陀地啦，因為北妹已經係一個市場，咁打到成個砵蘭街嘅市場呢，陀地以前唔吹銷嘅，唔好意思，你唔吹銷你冇生意，连逼到啲陀地都要吹销， 冇啊！收尾连吹销都冇得吹啊，咪咩冇得做？ 冇得做啊！而家陀地真系基本上系零噶啦，即系啲陀地基本上系零嘅，即系sorry 啊！而家砵蘭街基本上就变咗一个不妹天下，因为太容易啊！嗰时候太容易申请入嚟，嚟一批就成个市场垄断晒。嗰时候嗰啲以前做开啲嗰啲。陀地嘅馬夫啊，做開一啲賓妹啊，太妹嘅馬夫都要全部轉型，要學國語。除咗人要轉型， 即係變咗咩呀，泰國人扮賓妹呀？ 唔係呀，嗰啲當然老一輩啦，咁老一輩仲有啲女會申請落嚟嘅，嗰當然有啲老細死部頭馬㗎嘛，永世都要嗌返嗰啲女過嚟㗎嘛，係咪先，喂我做開賓妹嘅，我梗係永遠嗌賓妹啦，但係佢而家開始嗰啲老細都話嗌賓妹之餘都要入返啲大陸妹貨 啊，佢你唔会嗌北妹嘅大陆妹，因为佢好清楚北妹嗰啲你嗌请唔到，北京咁捻远你嗌唔到啊。咁啊嗌翻大陆妹过嚟做咯。啊，咁自从呢个砵兰街变天之后咧，啊，咁所有咧嗰啲奔妹已经系少啦。太妹啊，陀李少，陀李其实仲有嘅，系有仲有啲人操控紧嘅。啊，咁因为陀李以前敏追销嘛。啊，完全啊嘛，而家唔得啦嘛，而家听咗刘德华讲啦嘛，啲服务态度好咗啦，啊，咁咧就质很淡嘅，而且佢一日都可以做成十几二十粒钟嘅，咁当然唔会放喺呢个市场啦，系咪啊？但系北妹一嚟到，除咗很淡很转，俾你捅埋嘅屎眼都仲得，咁咪形成好多方面咯。你俾多你俾多少少钱，嗱，我不嬲都反对嘅，俾多少少钱，嗯，大袋都得。有乜覺得 呢個就引起即係後來嘅呢個愛滋疑雲啊嘛。 係啦啊你聽過啦啊咩 即係隨時俾人唱呢個場係咩事啊咁樣啊。 唔係咩紅小姐啊嘛嗰個咩廖紅啊姓廖咩廖英啊咩名都唔記咗啦喺砵蘭街枕嗰輪咁樣有得咁 case 㗎嘛就話佢原來有愛滋病啊嘛但佢就係客都接啊嘛。接到亂晒同好搵搏命然後有艾滋病㗎嘛返到大陸仲喺度做緊㗎嘛喺深圳廣州一帶喺度遊走㗎嘛嗰條女係嚟個香港㗎嘛嗰陣嚟個艾滋疑團囉嗰陣係好大鑊而且嗰條女係真係好熟㗎即係我就未屌過啦我就未見過啦但係佢聽啲馬夫講呢條女係好熟 你見過你今日就唔喺度同我講緊嘢㗎啦 咁我識啲醫生嘢可能撳得住。 你搵阿盧醫生都冇用嘅呢樣嘢。 都係傳染病喎。即係令到變天喎。咁但係唔知點解近呢幾年其實知點解近呢幾年砵蘭街呢就熄微啦。由全盛時期。 咩嗰個咩火苗行動係咪 你火咩苗啊其實一路都話咩差佬打壓起個 IFG 出嚟係咪我嗌佢出嚟租貴咗 朗豪方 朗豪方係朗豪方係呢個學 嚟 嘅朗豪方朗豪方出嚟啲租貴咗差佬又打壓其實心照啦啲人去曬邊度啫不上啦 我又未必完全同意你呢個睇法即係如果你話你香港如果係比較係嗰個打壓冇咁嚴重呢佢上大陸嗰個趨勢亦都冇咁快。唔係點解我講呢點解一個有個理由點解呢因為 我都有個理由。 因為大陸拉咗呢就真係好大鑊㗎。 嗯。 即係你永遠有一個風險喺度。 香港拉你唔大鑊你老婆實知。 老婆知。 你某程度都 老婆知之餘呢佢需唔需要好 你唔使呢個14日行政拘留啫係嘛。 阿牛哥唔係14日嘅有啲半年嘅。 嗰個從政嘅睇過去。 你冇講嗰個啊你冇講嗰個啊真係。 嗰個從政例外啊。 14日呢個呢大家唔好以為一定係14日。 嗯。 有時未必係14日。 係我都明白。 尤其是近年啦即係呢個係。 近排。 係近排啊。 近排添。 可能是14日亦都可能唔止14日。 唔知几时。 你以前係有钱搞掂而家可能係冇。 冇有钱都搞 唔掂。有钱都搞唔掂。 但係梁錦祥啦我喺经济学嚟讲啊如果政府点打压都好差佬点打压都好有钱搵。点会唔开嘅讲真係咪先。由七八间变成八而家係铺緊到百零间咋马蓝。得百零间咋而家所谓色情七街你喺呢、這個通菜街仲有之外呀咁嗰兩條街都冇啦黑布街可能仲有一間新田地街都仲有砵蘭街都少咗啦而家 砵蘭街梗係少啦你但係你有咁講佢嗰個係一個好多因素夾埋囉譬如簡單即係以前有個食市場喺度咁嗰時就即係人會企曬喺度㗎嘛即係無論男人呀女人都企曬喺度㗎嘛咁而家都冇咗熟食市場囉咁就變咗好凋零囉係咪 都唔關事㗎梁錦祥冇咗個熟食市場啲女照舊企喺條沙圈度㗎嘛大家講緊係自由街同埋呢個上海街交界㗎嘛。 咁你冇咗個背景㗎嘛。 唔係關喂我嚟出嚟嫖我點會理個背景啫？梁錦祥我唔會理個背景我理啲女㗎嘛。我一樣會企喺呢個自由街同呢個上海街交界望下啲女。 你唔喺入面食下嘢食完嘢出嚟企喺度睇㗎啫。 但唔係啦通常。通常 好多人唔係好多人都走到茶餐廳嗰度即係撳一撳咁樣跟住又上一出嚟。 有好多人呢喺茶餐廳度呢見到一啲女索嘅咁就走去問個馬夫呢條女咩嘢喺邊度做嗰啲叫九宮鼻喺個行語叫九宮鼻咁跟住上去㗎嘛係咪先。好啦講到呢度大家好明白啦我仲 阿梁锦祥同我讲一样系完全唔识啊嘛。 有咩我系完全唔识啊？ 你上到嗰马栏之后，啲人点招呼你？ 我唔识噶，我梗系唔识啦呢样嘢。 识你都唔敢讲啦。 唔系，我真系唔识，我真系唔识，我完全唔识。 我唔好话你， 唔好阴我， 我又唔阴你。在座两位网民咧，听紧咧都唔会识。 系啊，唔识啊，唔 识啊。咁我唔好假设阿梁锦祥啦。 你唔好 啊，我假设阿汪啦，而家喺度啊，屈佢先。阿汪上个马栏度啊，咁啊一开门，滴答，叮当叮当咁啊，电门嚟噶嘛，开到门，咁就有个貌似中房嘅人，佢嗰啲人叫中房。咁就会招呼埋你，招呼埋阿汪入咗房先。跟住以前就点讲呢，而家都差唔多㗎啦。老细食啲乜，以前就讲奔波陀太鬼。而家就会问你而家想食啲乜。咁譬如阿汪就话 我想食凤爪。 屌你啦，我想食不菇，而家真係例牌答呢句㗎啦。咁嗰、那个中房呢就会嗱呢就返佢个位度，就打份天书，打份一份簿，就写晒所有笔妹嘅马夫个名同埋电话。当然咧，有啲佢记到啦，就唔使写住啦。咁譬如我搵啦，打俾阿梁锦祥先，呢个叫梁锦祥马。你个笔妹有冇计啊？得唔得闲啊？咁样如果你得闲咧，就即刻上嚟啦。咁你话唔得闲嘅，咁就转头咯。咁我就会搵另外一个马夫啦。我搵啊，搵阿刁文牛呢个马夫。喂，你条女得唔得闲啊？我得闲。咁我係呢个 My Radio 即刻上嚟啊。咁我呢个马夫呢就会叫条女上 My Radio， 即係个马栏嘅 My Radio 啦、啊、上去就个 Keeper， 记住啊，係先讲个中房，而家叫 Keeper， 有个 Keeper 带住呢一个刁文牛嘅女呢、這个笔妹就俾呢个阿汪睇啦。咁一睇，咁当然阿汪有权弹钟啦，唔得咪弹过咁个 Keeper 就话唔得。 插你一句先，当地嘅規矩係弹几多次？ 以前咧，但三次咧就殺你溪前嘅，就趕你走，跟住兜口 兜面， 成個溪前殺落嚟咯。而家就 唔係，而家好似招呼好啲啦。 招呼好啲，而家睇到你唔睇嘅 ，OK， 睇到你唔睇嘅。 你彈三次就揼你仆街啦。 以前攞住大刀，答係真嘅，但殺溪前咧就已經係呢個緊噶啦，一扎溪前兜口兜面殺落去。 前兩年有條友俾人揼到。揼到趴咗， 梗系啦！你换十次啊，嗰条友讲真， 梗系有啲叫完唔俾钱啦。 系啦，嗰啲好多啦，嗰啲我哋要容后再讲啦。咁假设啦，而家阿汪啊呢个嫖客见到，咦得啦喎呢条女，话喺成个及穿内央咁样嘅，屌即系嗌佢入嚟啦，咁就讲下啦，会点做咧？咁嗰条女又会除衫啦，咁我唔好讲阿汪，讲下我嘅经验啊，我第一次去呢个杯兰街嫖，第一次啊，咁样我就望望条女。得啦，呢条陀底嚟㗎，我嗌陀底。得我条女得啦，入嚟啦咁样。咁我斯斯然就除咗隻手錶放喺嗰梳妆台度。我望一望扑街，屌除晒嗰条女已经。即係我除一隻錶嘅时间，嗰条女全身已经除晒。 着咗几件衫，几多件衫先。 着自己嘅跑路衣，即係连身裙、有胸围有内裤、有对鞋。但是已经一入到嚟已经我除咗标嘅时间佢啲全身冇晒。 喔、哦、参加电视嘅游戏几好喎、 真係、真係一流嘅真係。喔、我屌咁快，跟住我真係唔執书啦，嗱嗱就除啦係咪先。咁好簡單啦，一除咗之后佢就会捉入厕所。冲凉。咁佢冲点样冲法呢，而家讲返笔妹啦话。如果你知啦，佢限定你半个钟头要搞掂啦，佢乜嘢都快。佢冲你嘅部位唔係全身幫你冲埋呀，唔会帮你洗埋头呀，你唔好忘居呀。咁佢就会冲佢会锡嘅地方。例如你个乳头啦，你个心口啦，佢背脊呢你唔会锡你背脊，佢唔会帮你冲㗎喎。可能锡冲下你条脊啦，抹埋你个屎眼啦。咁跟住啦，咁冲乾就佢会锡嘅地方呢，就跟住就抹乾你，就送你去咗床度啦。跟住开始一就你个男仔瞓低啦。咁我哋就企就踎喺你前面就帮你担啦。以前就唔用袋担嘅。而家就唔知点解真进步咗，不然街都进步嘅话西俾听啊。就会带埋个袋去担。担完之后呢就顺便帮你舔埋屎眼。真係舔喎，真係搵条脷去舔喎，唔係讲笑啊。舔完之后跟住就个女仔就会喺你可能锡下你个心口啦，心口啊。食你兴奋先至带个袋先担嘅，有冇讲食你兴奋跟住担完之后，那个女仔会喺上面观音坐莲式插落去。咁啊通常系持河下喺几下啦，跟住就会话啲老细又好攰啦， 你可唔可以轉身啊？一轉身就跟住梗係由呢個男上女下去做啦。當然啦，如果你做咗長時間男上女下之餘，你都可以轉花式狗仔式啊之餘去轉啦。好啦，砰砰砰砰砰砰，做咗完，一射精我實啦，拜拜，俾錢。唔係真係俾錢喎，做完啦，個女仔就真係入廁所沖涼。點解要沖涼呢？其實唔係沖涼，係查 KY。因為講真啦，啲女每次做 佢唔查唔得㗎喇。 唔查唔得㗎，大佬乾曬㗎。但佢唔會喺呢個客面前㗎，佢預咗下一個客㗎嘛。沖完涼嗰個沖涼嗰時候呢，扮一扮沖涼就查少少 KY 喺個陰道裏面。咁跟住預下一個客囉。咁樣譬如咁沖完涼佢就走啦，佢唔會幫你沖埋㗎啦，佢就走啦。咁跟咁你唞唞先，你知啦，谷精沖完血喺下面，你都要幾分鐘等啲血上返個頭度先㗎嘛。咁通常你啲客人食返支煙啦，食完支煙跟住你絲絲以然俾300行返出去中房度俾350蚊中房。咁就係一個。 我聽講咁如果你過鐘呢人拍滿㗎。 係啊，通常嚟講呢佢就叫做每一個鐘呢只行半個鐘頭，其實唔好啊，根本俾25分鐘佢跟住拍滿㗎。但如果你真係超過半個鐘頭會點呢，你要加鐘啦。咁就加鐘呢就睇下條女你一定要俾㗎喇，即係個200蚊就俾緊㗎喇。但係到時嗰間馬攬收唔收嗰100蚊呢就另外睇你同個馬攬熟唔熟啦。咁樣就如果你係熟嘅話咁就唔收你囉。但係你都要俾埋個女錢㗎喇。因為女係250蚊嘛，馬攬100咋嘛，咁你俾得250。即係如果你350蚊去叫你過咗 over 咗9個字嘅話，咁你就嚟 total 嗰啲錢就係六嚿水。咁你就俾六，你又正正式都俾六嚿水出去啦。咁呢啲錢呢就唔嗰條女去咗一出嚟呢就已經問個馬夫攞咗問個中房攞咗錢㗎啦。咁而家所有瓜葛已經唔關條女事㗎啦。所以而家再有瓜葛呢就只係嗰條女出唔到嘢呀，或者嗰條招呼唔好呀，或者個客整痛嗰條女呀，兜巴打條女呀，唔帶袋呀，之如此類呢，嗰啲先爆鑊㗎啫。 唔帶袋就打㗎啦。 打緊係打緊。即係我曾經聽過一個 case 呢，有個客做陀地卜卜下臨射嗰時候就即係蚊袋射入去。嗰條友俾人搵咗8000銀仲要俾人打鑊。呢樣我係親眼見到，因為嗰時候我喺間馬攬入面睇住佢俾人打。係呀，當然我出 去。頭先你講嘅 ISO 9000服務嘅呢個標準。 係呀，標準嚟嘅，真係。或者喺上面呢，喺砵蘭街呢，真係唔好咁癲狂啦，係咪先。 呢個說話就唔止喺砵蘭街啦，深圳都係啦，東莞都係啦，係 咪。都係嘅。咁咪講砵蘭街。 即係如果你喺東莞咪仲大鑊。 東莞呢連名都冇啦，係咪先。 名都冇啦，要揼你嘅。好，阿深圳虎榮好多嘢講啊，咁我哋就、okay. 即係讀一讀佢啲 ICQ 先。咁深圳虎榮話啦，頭先你講個天成街事件呢佢聽過，咁呢就係90年代初嘅。 90年代未。 咁話90年代初咁 未 唔得啦，你 肯定係未。 咁話其實最多呢就係北國街乃泰國同菲律賓呢鬼佬所愛，咁呢個同意啦。咁係咪講下，可唔可以講下色情網點解咁短命嘅產物。 今日唔係講今日唔係講呢樣嘢喎。 我哋自己先講短唔短命就好難講嘅，或者有佢有復甦嘅一日呢，係咪。 因為我都識一啲色情網網主。 係呀，或者將來牛做就唔短命呢。 我唔會做呢啲嘢大佬。 咁呢就係你一個網豪方就一起好呢，成個區都改變，咁砵蘭街啲舊樓呢拆得就拆㗎啦。咁一係呢就貴到飛起。沙圈嗰喺咩度唔緊要，雖然豉油街嘅沙圈呢睇女好地方。咁呢嗰個做法呢就先叫你坐房，跟住佢打電話，如果熟嗰啲呢就出入面睇埋，咁冇錢冇幾耐呢條女就順佢上嚟。咁而家呢唔拍門㗎啦，但佢打電話俾你。咁我補充一樣嘢，即係大家如果睇個戲呢都記得有套戲呢叫流年飄飄啊陳果拍嗰套。咁就係講呢啲砵蘭街嘅。 死都未睇添。 馬攬嘅。當然冇牛哥講得咁詳細啦。 唔夠我熟㗎嘛，你知啊。 係囉係囉，佢咁講嘅。咁問多你趁個節目完完問多兩嘢。其實砵蘭街馬攬嘅女仔嘅素質呢同呢個高中比呢，考高中類似呢個所謂嗰個 Coco 比呢，你覺得有冇分別呢？ 喂，講真啦，其實砵蘭街好多女靚過 Coco 啦。 是啊， 你首先承認啦，你都喺沙圈企過下㗎嘛，你見到啦。 我路過啫。 你做採訪嘅時候。 我路過啫。 係、okay, 你路過。 喂，有啲真係驚為天人喎。 嗰啲索到唔你唔索㗎。 我都幾奇怪，即係呢個好奇怪現象。點解話即係一個咁 cheap 嘅地方，即係收費咁平嘅地方，做得咁殘嘅地方。 咁我好簡單話俾你， A 準唔同。 因为有 agent 喺大陆搵搵啲女过嚟嘛，佢嗰手女系几譬如我系砵兰街马栏嘅老细，或者我砵兰街嘅老细嚟嘅，专买女嘅。我嗰期我搵你，你买一个我一班女过嚟，就系嗰啲质素噶咯，系咪先？当然我有时会嗌个 agent 买得差啲啦，系咪先？但当然而家就已经呢个老细嗰个位置已经系式微咗啦，因为而家有呢个自由行啊嘛。自由行啊嘛，咁啊啲女会自己会落嚟噶啦，落嚟玩，落嚟做七日，咁以前做过嘅有相熟马夫，咁佢咪免除咗个老细嗰样嘢，而家都好多噶。但系你话有冇老细买落嚟咧？一买出落嚟咧，全部都好偏远嘅地方，而家可能真系嗰啲唔会喺深圳再买，再可以搵得到。 哦，咁点解？ 深圳广州买唔到， 即系深圳同广州嘅水平已经去到呢度啊嘛。 即系佢哋已经好多选择啦嘛，因为佢啲 A 准系亦都唔净止你系货你香港嘅市场，亦都可以货你澳门嘅市场。嗯、除咗澳门市场之外，仲有一啲纽西兰啊嗰啲地方嘅市场噶嘛。佢唔同嘅 ，Coco 嗰一扎就系冇咁嘅程度咯，唔知道。爆唔爆到咧？可以照爆啊！佢某程度假结婚落嚟噶嘛？嗱，佢又如果佢系某个假结婚落嚟，跟住佢可能喺边度唔知边个场踎过踎一轮，跟住做咗结婚啦吓，唔好假结婚啦，结婚仔帮佢做完之后，跟住再嚟深圳，再嚟香港停留先做嘢噶嘛？我觉得系咁样噶啦，系咪啊？但系都系睇当时嗰、那个agent 大陆 agent 揾嗰首女系点样嘅啫，嗰首女靓过 靓过 Coco 都有啦，丑过 Yoyo 丑过 Coco 都有嘅、 啊。你唔好理佢 Coco 定 Yoyo 定 Bobo 啦吓，总之就 Bobo 唔系。 诶、哎，你真系 ，真系贱，真系。 唔系啊，系我哋完全冇啲咩意思，即系话即系讲一个名嘅咁样，因为即系呢啲咁名咧就比较普遍， 比较普遍 啲。唔系嗰因为点解咧？就系我觉得比较嘥啊嘛。喂，譬如话。诶、哎，有啲女仔咁靓，如果譬如佢喺澳门嘅夜总会咁样，即系佢 甚至喺香港做高中， 系咯， 都系好嘅。但系都话系睇嗰阵时候，嗰我买你落嚟嗰个老细系做砵兰街嘅，系做马栏嘅，就系、是、马栏噶啦嘛。我买翻落嚟，我系做呢个高中嘅，咁嗰啲女就做高中 啦。即系证明一样嘢啦，即系马栏同高中嗰啲，其实大家系互不干涉啦， 互不干涉， 唔系同一个系统嘅， 唔同一个系统。当然啦，可能有啲老细就高中同华南都做啦，佢会搵一扎女会去做高中，搵一扎女，譬如嗰扎女翻嚟又咪做咩咯？有一扎女可以长期作战嘅，咁佢咪做喺私斗做咯，即系譬如喺熟人先可以搏噶咋，咁等佢搞晒身份证啦，即系同做假结婚啦，搞好身份证啦，先至俾你去。 唔系嗰啲系咪叫驼北啊？佢系 系 咪叫驼北啊？ 咩驼北啊？ 陀地加北妹啊嘛？ 唔系啊，通常嗰啲都唔系如果做开北妹咧，喺砵兰街就永远北妹噶啦。你攞咗身份证嘅都系叫北妹。你系菲律宾嘅，攞咗身份证嘅，你都系香港人嘅话，你都叫北妹噶嘛？咁佢立呢个市场就够噶啦，佢唔需要去立一陀地市场嘅，因为其实而家喺香港嘅陀地市场，基本上你系一个嫖客。你去讲话搵陀地，你而家系俾人笑噶，讲真，边人搞陀地噶，讲真，又唔肯转，系咪？ 咪由你带起呢个风气先咯。 我会去深圳搞啲深圳嘅陀地啦，OK。 真系叫陀地 啊！广州系陀地， 翻嚟香港， 咁我真系唔知啦，搞一搞嗰啲啦。嗱，梁锦祥呢个节目你认为点啊？今日啊， 我冇 学术研究方面，你认为点咧？ 我冇评价，我基本上等脚嘅啫，所有你讲嘅嘢都唔关我事 嘅。系啦，其实咧，本来而家仲有好多嘢讲嘅，即系拍住梁锦祥都仲未讲晒，我下次都会揾梁锦祥再讲一次砵兰街其他嘢嘅。但系咧，砵兰街其他嘢之余咧，下次我会同我哋阿 Won 啦，定阿明啊，阿明 send 咗 email 过嚟噶啦。咁我未见阿明本人啦，咁我会揾下同你出嚟劈餐酒先。 我真係建議你咁樣啦，你除咗講呢啲咁學術性嘅問題呢，你講返啲即係大家都關心啲咁嘅嘢啦， 例如呢 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就是、AV 女天后啊咁樣嗰啲啦。 其實呢樣嘢真係我諗我唔好識講，我真係識睇㗎咋。我只識及穿內央， 你真係 我只識及穿內央吞精大法 啊！你都冇乜研究 啊！我只係識呢個。 咁你使唔使徵求啲聽眾邊啲熟啲嘅上嚟講講啊？ 如果有嘅話，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呢個 my radio 嘅 你都係標題都係講呢句啦，我要做戰男 咁样咁就得㗎啦。 呢、這个世界啲咁贱嘅人咩？ 唔係㗎，已經有嘅，成日都嗰個咪囉。 有啲人會自認自己賤㗎嘛，真係。 我要做 賤，我就唔認啦，真 係。佢意思就係我要做賤男呢個節目啫。OK， 唔係代表你一定係賤男嘅，即係我都捍衛皇后碼頭，我都唔係一個十分之賤嘅男人嚟㗎。OK， 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唔知阿長毛佢嚟咗未？ 咁應該係波正不分嘅。 轉頭波正不分啦。 好， 拜拜。 拜拜。